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半夜前后，本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当遇有雷电的时候呢，提醒司机朋友要控制好车速，关注路况，保持安全车距，确保交通安全。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山区以及河道、涵洞等低洼区域，避免危险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今天下午到半夜前后呢，本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现，提醒大家如果外出注意防范。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南站指挥中心发来的信息。今晚11点以后呢，到达十列火车到京旅客共计8217人，提醒出租车司机可以参考以上的信息。再来关注其他路况。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车流量大。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肾脏是人体的先天之本，是人体生长发育、生殖以及强壮和智力保障的重要脏器。很多人都知道熬夜、憋尿、吃药会伤肾，但其实如果日常水分的摄入不科学，也会默默影响到肾脏的健康。白水、茶、咖啡、饮料，哪个是您的补水选择？每天喝多少水对肾脏的健康有利？怎样喝水更健康？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邱摩谈，和您说说关注肾脏健康，补水有讲究。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今天为您送上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邱摩谈。您好，邱主任。 你好，白领主，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肾脏健康哈。如果听过我们的这个长期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邱主任上一次跟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就关注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从中医角度关注我们的肾健康。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先来科普一下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哈，哪些行为是特别容易伤肾的？ 我想上次节目已经说过了，对肾的认识中西医是有区别的， 嗯， 关于伤肾也是这方面，是吧？如果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那么大家很关注的肾虚了，那么导致肾虚的原因也有很多种，除了先天因素之外，后天的很多因素，比如现在放开二胎政策了，以前是没有计划生育的，我们中医认为生育过多或者说性生活过度，这是很重要一个伤肾的原因。 哦， 那么其他的伤肾原因，比如说过度疲劳啊，是吧？这些原因都可以导致肾虚的发生。 嗯， 是吧？ 这是一个肾虚。 原因很多，是吧？那关于西医的伤肾的因素嘛，我想，西医的肾脏病，咱们上次也说了，范围很广泛。 嗯， 刚才那个节目的前期也说过了，比如说憋尿，憋尿更多导致的是因为膀胱压力大。导致尿液的缓流，容易出现上尿路的感染，比如说肾盂肾源、肾炎。 嗯。 比如说喝水也是一样的，喝水少了，冲刷不够了，是吧？可能跟那个尿路的结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那比如乱吃药，有些止痛药或者一些抗生素可以直接损伤肾脏等等，那原因很多了。 嗯。所以包括可能是这个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的人特别多，熬夜好像也挺伤肾的。 哎，对啊，从中医角度肯定是的。 嗯，所以说您看生活当中哈，吃喝拉撒很多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注意的话，其实它在这个默默的过程当中就会伤到我们的肾。很多人一旦发现这个肾出问题了，很多是不是都已经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才被发现？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嗯， 那么咱们是中国人，那么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那么中医啊是咱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也是我们中国医学的很重要组成部分，是吧？咱们现在中国医学包括中医西医了，所以在伤肾这个角度要分两块，是吧？中医西医要分开看， 嗯， 是吧？不能等同起来。所以刚才白领主播说的很多原因，当然既可以导致中医的肾虚，或者导致中医的相关的肾损伤的一些疾病，某些因素也可以导致现在西医所说的肾脏病的发生。 嗯，所以其实一提到现在这个伤肾，它通常可能有中医方面的这种讲究，也有西医方面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两种都是兼而有之的。所以我还发现了呢，有的人说了这个治疗肾病还得中西医结合呢。 哥，你这是很观点是很对的，说明你对我们这个行业已经很了解了。实际上老百姓啊，他的知识啊也不是单一的，也是一个符合的知识。 嗯， 可能区别起来难，但它的认识上，比如说把它综合在一起来认识。 所以有的时候把这个，首先是认识层面，我们要搞清楚它。那么接下来可能一旦发现生病了，无论是自己啊还是亲友哈，嗯，可能才会在这个正规治疗更加准确，然后呢便于疗效的这条路上走得可能更好一些。 对呀，我们上期也说过了，不要对肾脏病的认识，咱们知晓率太低了， 嗯， 也就大家不重视。是吧？所以刚才您说的早期发现，早期观察，注意观察，是吧？即使请医生帮助来发现肾脏病，可能比延误到后期才知道那更重要的多了。 嗯，所以呢，先期我们就是先得知道哈，日常科普当中一些内容，可能也是更好的让大家提前了解，或者说更好的认知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临床上，可能哪些比较常见的，我们说肾脏疾病和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这个主题跟补水是有关系的呢？ 我想啊，从西医的肾脏病来讲，我想可能更多见的，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尿路的感染。 尿路感染 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杯期间，又夏天， 嗯，热， 热出汗， 嗯， 失水多，是吧？这时候小便浓缩，冲刷不够， 嗯， 再加上疲劳、累、熬夜，抵抗力差， 嗯， 是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白领啊，像目前压力都大，是吧？不注重补水，是吧？一上班连喝水时间都没有了，是吧？紧张到这程度也 不用上厕所了也， 甚至不上厕所憋尿， 嗯， 这种容易引起尿路的感染。第二个呢，比如尿酸高的人。是吧？血尿酸偏高， 嗯， 那平时呢 又吃一些含嘌呤高的饮食，是吧？这时候你不注意补水，那容易出现尿酸的肾脏的损害，或者引起肾脏的结石，或者尿路的结石。 哎，这个得顺便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嘌呤高的人来说哈，像什么火锅啊、烧烤呀、串儿啊，这些东西都属于高嘌呤的食物。然后呢，吃这些东西过程当中，大家一般都会喝一些，比如说大量的啤酒。那他可能说了，您刚才说嘌呤高，然后呢尿液浓缩，我拿这个啤酒来代替水冲一冲，成不成呢？ 那肯定不合适的。 嗯， 大家知道酒精对痛风的诱发，对嘌呤代谢很大的影响。啤酒本身可以导致嘌呤高，血尿酸升高。 哦， 这也是如果说尿酸高的病的人人群，或者说有痛风的病史的人，这样的饮食肯定是最不合理的。 最不合理，就当时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啤酒就海鲜，这个痛风可能就是发作好多好多天。 对啊，很多很多痛风的发作都是因为这样的生活习惯，而诱发了。 好，这是第二类了，就是对于尿酸高的人。第一种呢是容易患上这个尿路感染的，第二类呢是容易尿酸高的这种发作。 对呀，当然了，我们上次也说过很多感染因素，比如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对肾脏病的发生或者加重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条的。 对呀，就认为说一个感冒算什么，我扛了就扛了。 嗯， 但是一定要知道咱们是不是肾脏病的 一个诱因， 所以或者说危险人群，是吧？当然，尽管咱们像西说的肾脏病，咱们再狭一点，就是我们是肾炎这一类的，原发的继发性的肾炎这一类的，或者慢性肾脏病这一类的，目前原因都不是非常非常清楚，也没有很清楚说哪一类人群就肯定出现这个病，但现在肯定的，有些人群是易感人群， 有些是易感， 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 哦， 你有痛风，你有高尿酸血症， 嗯， 是吧？还有一个家族有个慢性肾脏病的这种家族的 病史， 比如说癌结石肾病、多囊肾等等，那你就小心了，是吧？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那么这一种一类人哈，我们如果想要防止这个肾脏病的话，到了夏天外边暑热暑湿特别严重，屋里边空调开得刷刷冷，那您就必须要有效的进屋之前可能得备件衣服， 对， 赶紧穿起来，避免着凉感冒。因为这一类易感人群一个着凉感冒，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肾脏病的发生。 没错，因为人的自我调节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 有限的， 超过你的自我调节能力，那就容易因为病毒细菌在咱们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是存在的，是吧？不见得在流行的时候有，平时也存在的。 对，还有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夏天喝水喝得太少，好多的这个什么尿路结石的人啊，肾脏结石的人会不会也发作呢？ 容易发作， 也容易发作， 容易发作， 这个也是因为水太少了，尿液浓缩了哈。哎呀，所以真的是有非常多我们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离我们特别近的一些肾脏疾病，可能就是和我们平时补水太少，或者说这个喝水啊喝得不对有关系的。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关注肾脏健康，跟您聊聊补水的那些讲究。好，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那么今天是周日，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发来您的提问，手机微信公众账号栏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然后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日常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要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今天为您邀请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邱摩谈，和您说说关注肾脏健康补水有讲究。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 好，健康北京的系列节目，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注肾脏健康，补水是有讲究的。这有的人呢，他们是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然后带着症状来医院就诊的。什么症状呢？比如说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眼皮肿啊，然后感觉这个整个人都是那种喧喧肿肿的，身体水肿了才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发现肾脏出问题了。到底肾脏问题和这个水肿之间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中西呀、对肾脏认识的共同点就跟水液代谢有关，那么再通俗一点跟排尿有关。 哦， 那一旦出现水肿，肯定首先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是我们医生也好，首先要排除肾脏的疾病。 嗯， 是吧？ 对。 那么当然水肿的出现有很多原因了、不见得都是就是肾脏病必须出现水肿。 那咱们先跟大家伙说说，如果是肾脏病引起的水肿，它的那种肿的特征是什么样呢？ 我们上次已经可能介绍过了、是吧？ 再说说 它的特征，可能一个比如说早上起来眼皮肿啊， 早上起来眼皮肿， 坐的时间长啊，到下午啊脚脖子肿了、 下午的时候 踝关节 脚腕那肿 啊，这算我们说轻的不容易发现的。 嗯， 当然出现全身肿了，那你肯定着急上医院了。 那种肿可能都是皮儿胀着都难受哈。 当然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心衰啊，肝硬化腹水啊，或者肝硬化这些、肝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是吧？营养不良性水肿或者内分泌疾病，比如说甲减也可以出现水肿，还有一些特发性水肿、当然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少见了，但还是存在一些减肥的病。 对对对，以前是有过那种， 现在也有啊，很多过度减肥啊，到营养不良出现水肿，找医生以为肾不好了。 所以你看看水肿这样的一个症状，就像以前我们说头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可能是非常多的疾病的一个表现。 对对， 而水肿它同样也是一个很多疾病都会有的一种症状表现。 对对， 那么当然了，像您刚才就是邱主任提到的这种，通常一个人水肿，眼皮肿也好，全身肿也好，或者是这个脚脖子腿肚子哪儿肿哈，第一首先要排除就是肾脏的问题。 从我们专业角度也是这样。 哦， 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它的这个原理，比如说是这个跟排尿不畅有关系吗？我们就想哈，这一晚上可能睡一晚上，早上起来没有来得及上厕所，因此肿了。如果把这泼尿排出去，会不会就很快消肿了呢？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哈。 所以我想这还是对水液的代谢啊，大家可能有个了解。 嗯。 所以关于我们人体水到底一个人要多少，我们就以成年人为例子，是吧？咱们水的摄入，一个是吃饭饮食里面，吃的东西肯定含水，干的你咽不下去、是吧？第二个要喝水，是吧？第三个呢，我们人体代谢可以产生水。这个加起来一般正常的需要的一个成人要1750毫升。那反过来排也要排这些啊。那么人体应该人体是一个很 需要平衡的。 肯定要平衡的，你进多要出多少嘛。所以我一般排的也是要将近1750毫升左右。比如说我们排在哪呢？就这么四个渠道。一个尿。 嗯。 是吧，这大家都知道，一天到 七 要保证正常需要700毫升。第二个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 嗯。 这个一天大概是500毫升左右，那么还有一个呼吸，从肺子排出400毫升左右，还有大便100毫升左右，这样两个达到平衡。比如说我们一天，入多少水，是吧？或者说我们饮食多少水，是吧？或者我们要喝多少水，是吧？这应该跟排出是相平衡的。 所以说，其实。多呀或者少啊，包括以前广告里边听到的什么健康每天8杯水等等等等，其实这不是一个最科学的。最科学的就是您需要多少，其实就应该同量的排出去多少。 没错，比如说你每天8杯肯定错的。比如说我们说简单，比如说 看多大一杯， 皮肤排水每个人快都不一样，皮表面也不一样，排的肯定不一样。第二季节，夏天出汗多，是吧？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普通的工作量，咱日常生活出汗都要增加500到1000毫升。 哦， 如果在体外在户外活动的人，体力劳动，那应该在1500到2000毫升了，增加的排出。 增加的排出还是，那就相当于比平时的要多一半了，一倍了快。 差不多吧，因为1750嘛。 所以你看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季节的时候体内的水分的流失以及补给，就基本上得按照平时二倍的那个量去准备。如果您是属于大夏天的，然后在外边我们说走， 对， 对， 现在出去就哗，这个汗唰就出来， 没错没 错， 没错。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像您刚才提到了，每个个体它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有的人他真不出汗，有的人大汗淋漓， 不出汗他肯定是丢失的少啊，是吧，这个毫无疑问， 嗯， 是吧，毫无疑问。所以我想对补水这个角度，我还是平衡很重要， 平衡重要， 第二个、自我感受很重要， 嗯， 比如说需要不要水，人体首先有个反应，口渴想喝水，是吧， 以前都说如果觉得渴了再喝水，说明体内就是已经缺了很多的水了， 嗯，这一般来说，如果是渴了想喝水，如果正常的生理代谢过程来讲、肯定是水分不够了， 嗯， 它有通过这个调整法则一个口渴中枢来告诉你、我已经缺水了， 需要补 充。对，我想啊，一个人对自己的观察最重要。我上次也说过了，肾虚也是一样、首先自己有反应， 嗯， 是吧？对外界有反应，是吧？ 所以说，喝多少水，一方面是根据您要排出去多少汗，然后以及这个摄入的食物的总量啊，等等等等来平衡的是最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说您的这个水的摄入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出汗的量也是不同的哈。很多人还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怕水喝得太多了，会不会反过头来增加了肾脏的负担。 我想啊，如果说一个很健康的人， 嗯， 他不可能喝水太多，因为你不需要你不会去喝它。当然有些刻意的去喝水很多， 有的 会出问题的。 现在身边有很多人总是觉得喝水好，于是呢真的不存在，而还有刚才就是应了我那句话，就是认为到我渴了再喝，那肯定就已经是大量缺水了，不行，所以我平时没事就留着点，没事就留着点。 对，因为口渴的评分有一个，我们有世界模拟法零到十嘛，你若到十这个程度，那说明你对自己太不关心了， 嗯， 是吧？当然在零到一之间有点口渴就补嘛，是吧，这个这东西 这是正常的， 对，这正常的。 但是如果不渴的情况之下，没事就喝水，没事就喝水，其实这也是不对的，是吗？ 这肯定不对的，是吧？当然，一般的如果人如果一个正常的工作啊生活状态，他不可能去老喝水。 嗯， 但有些人过度的强调水的重要，我想也未必是正确的。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它都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排除体内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要借助水把一些毒素什么的给排泄出去哈。 关于肾脏的功能，我想如果从这个水液代谢来讲，两大方面。 嗯。 第一大方面呢，咱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我们肾脏结构啊，简单说包括肾小球和肾小管。 嗯。 那肾小球是滤水，咱们每天要滤出将近150到180升，这叫原尿，就不所有的，咱简单说，人体的每天。这个血液啊都要通过肾脏过滤一遍、把毒素排出来嘛，那么它产生我们叫原尿，叫150升到180升，那么这么多水不可能尿出去嘛，尿出去人就不够了，那怎么办，肾脏还有一个肾小管，它有一个重吸收功能，我们也叫浓缩功能，那么99%都重吸收了，所以咱们排出来就1%，所以我想正常的一个人的代谢过程排出尿一般在1500毫升到1800毫升左右，就说1%嘛，是吧？这么一个程度，所以一般的人说需要尿量应该最少要700毫升左右是正常的 哦。 一个成人人，但咱们日常不光光是很严谨的，就卡丁卡毛的1750毫升肯定要多， 嗯， 喝水呀、什么等等，交往等等。那么这时候我们想，一般来讲，一个正常的成人人的尿量在1500到1800毫升左右。 我记得上次节目您说了一个大概的，因为没办法测量，所以就用一天小便几次，来大概的确定，应该是6到7次吧。 差不多这样。 哦，所以如果少于这6到7次的话，真的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一天们摄入的水太少了。 对，因为它人要保证自己体内代谢需要，它就要浓缩嘛， 嗯， 让它少排嘛。 好，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网友的提问，他说夏天啊多吃水果是不是一样可以补水，同时还不伤身体呢，一顿吃半个西瓜可不可以？ 我想关于当然咱们饮食里面都含水，水果含水量肯定比一般的高，通过水果来补充水分这是可以的，是吧？可能每个人习惯，有些人不喜欢喝白水喜欢吃水果、反过来有些人不喜欢吃水果喜欢喝水，是吧？ 对对对， 这都可以的。关于西瓜，是吧，我想它的成分大家都很清楚，维生素啊、当然还有很多糖分、是吧，糖尿病人肯定不合适了， 对， 是吧。那么第二个 西瓜我们中医角度偏凉性的，是吧？第三个大家知道，有些消化不好的人吃了西瓜，他拉出西瓜子，甚至拉出西瓜囊的都有，是吧？消化不好的人，尽量少吃西瓜。 好嘞， 西瓜。 也就是说，西瓜它也是分人群。一方面，我们的确可以从水果当中摄取非常多的水分来补水，包括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那个片子，这个什么空难啊、坠机了、落到荒山野岭了，没有其他食物的时候，出现一棵果树，短时间内就能救命。 没错，你周边都是海。都是 没有淡水的情况下， 肯定没问题啊，是吧？ 对对对，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哈，有一些人群呢，对于西瓜的摄入量是一定要控制的。什么样的人群呢？像糖尿病人啊，对，然后孕妇啊，也不能一下子吃太多。 还有 消化不太好的人， 消化这种疾病的人， 消化系统疾病的，对，包括怕凉的。 对，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对水果要分清它的性质，要是同源吧，收有是 要是同源，先得分清性质。 有温性的，有凉性的水果是吧？那你体质属什么样的，那你要选择适合你体质的水果吧。 对，包括放在了冰箱里的冰西瓜，拿出来吃之前，最好先拿出来十几二十分钟哈，让它接近于室温的状况。 没错，你想想看，咱们一般人正常体温是37度左右，咱们胃里面也是这样。你突然来一个 0度保鲜里拿出来的西瓜， 刺激胃。血管该收缩了，胃也黏膜该受刺激了，受损伤了，是吧？ 它就一定会消化不好。 那肯定的，肯定长久肯定不好、啊。 长久一定是会伤身体的哈。所以您看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西瓜吃的不对，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当然了，它也有一个日积月累一个累计的过程哈。 偶尔一次肯定不会出大问题。 对，偶尔一次不会出大问题的。好的，健康北京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肾脏健康，补水有讲究。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关于中医肾病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邱墨谈邱主任互动和交流。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

很多人都知道熬夜憋尿吃药会伤肾，但其实如果日常水分的摄入不科学，也会默默影响到肾脏的健康。白水、茶、咖啡、饮料，哪个是您的补水选择？每天喝多少水对肾脏的健康有利？怎样喝水更健康？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邱摩谈，和您说说关注肾脏健康，补水有讲究。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关注肾脏健康，补水有讲究。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生活当中有一些行为方式会伤到我们的肾，同时呢，这个不同的季节我们每一天的摄入水的量哈，其实是应该和我们排出体内的这个液体的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这个是最为理想的，少了不好，多了其实也不好哈。还有就是很多人想利用这个水果的水分来补充，一方面可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这个水果的选择呀，包括摄入的量啊哈，也要密切的控制，这个也是要分人的。网友提问说，听说很多人得了肾结石就是因为平时喝水少才闹的，他说是不是为了预防肾结石就得没事多喝水，得了肾结石是不是就得更加多喝水呢？邱主任， 我想啊，关于水的入量啊，有个公式，是吧？咱们这么一个公式， 嗯， 就说咱们隐性是水，刚才说了呼吸道啊，包括从皮肤啊，再减去咱们内生水，一般就代谢产生350毫升， 嗯， 那再加上我们比如说有特殊情况大出汗等等需要水量，还再加上前一天的尿量，这么一个公式，它复杂了， 哦，有点 简单来讲，咱们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工作，没特殊情况，嗯，就是500毫升加前一天的尿量，这是我们需要第二天摄入的水的量，咱们是正常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尿路结石，或者没有高尿酸血症， 嗯， 或者没有导致结束的一些易感因素，没必要刻意去多喝水，是吧？我想比如说晚上多喝水，你要起夜啊， 对， 浓缩不够影响休息啊， 影响睡眠， 尤其岁数大的， 嗯， 更没必要，是吧？ 对， 这点我想没必要过量。那得了肾结石，或者尿路结石，某种程度多喝水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的多喝水，是我们说，比如说在这个发病期间、治病期间，我们应该这样，还是说可能一直都要比其他的人喝更多的水呢？ 因为什么？对尿路结石和肾结石啊，它原因很多，现在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确定你这个石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哦，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程度。 嗯， 当然石头它有一个部位大小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这石头已经到了上输尿管，或者已经出现梗阻了， 嗯， 深度积水了，你这是肯定不能多喝水啊， 哦， 是吧？反过来讲，比如说我们明确了是因为高尿酸引起的尿酸性的结石， 嗯， 咱们多喝水肯定有帮助。是吧？当然很多是我们医生要给你决定的，不是我们个人来决定的。所以得了病以后，我想不要自己盲目听信一些方法， 嗯， 多咨询专科医生。 好嘞。 尿路结石，当然我们肾科医生可以帮你忙，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泌尿科医生， 嗯， 可以帮你忙。 有一些呢，可能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这个就完全跟那个结石长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没错，对， 跟这个大小啊什么的，有一些虽然比较大，但是人家长的那个位置什么也不挡，然后也没有任何疼或者是不适的症状，那就可以定时观察。有一些别看个头不小，但是长的那个位置可能是比较尴尬，或者是他掉到了哪个比较尴尬一些的位置， 啊， 哈， 卡在那边就不行了。 对啊，然后各种疼啊，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泌尿外科，咱们通过手术， 没错， 来把它解决掉了。 我一般是以0.5个厘米为。 为一个这个大小的一个判断哈， 我们内科能干预的， 嗯， 应该在0.5公分以下的结石，我们可能才考虑的是否能排出来。 哦， 超过0.5公分以上，那就得注意了，因为它梗阻的风险啊， 会比较大， 排出来的这种的获益啊， 嗯， 这个叫利弊权衡嘛， 嗯， 是吧？如果你梗阻的可能性大，那这风险没必要去冒吧。 对，那有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了。 对呀、啊，外科的介入、 哦。好，那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甭管是这个泌尿，就是只要是泌尿系统结石的朋友吧，那您可能关于这个水的摄入量哈，最好是和这个专科医生来进行咨询。 没错。 尤其是您是采用了这个内科的一些治疗，还是已经做完了外科的手术哈？关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之后，每天大概喝多少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您多问那么几句。 在每个治疗阶段要求是不一样的， 可以能不一样的。对，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问问专家，尿液里有泡沫是不是就说明肾不好，肾病都会腰疼吗？ 我想上期节目已经解释很清楚，这点简单说一下。第一，泡沫尿不等于大麻尿，对，蛋白尿可以出现泡沫尿，泡沫尿目前没有确定是不是蛋白尿的金标准，所以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很简单，流泡尿做个化验，就能告诉你有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测的，这叫尿常规吗？ 尿常规就可以了。 哦， 当然有更细致的，那就尿微量白蛋白了，是吧？这些都可以帮你忙。 嗯， 关于腰疼跟肾病的关系，是吧？如果出现腰疼，从中医角度来讲，肯定跟肾有关系，因为腰为肾之府。那么从西医的肾脏病来讲，腰疼大很多时候都不是肾脏疾病的表现，往往都是肾脏周围组织，比如说腰肌啊、腰椎啊，它的问题。所以我想出现腰疼了要考虑肾脏病， 嗯， 中医西医的。那么怎么区别，我想还是请我们专科医生来帮你忙。 嗯，如果说这个持续性的腰疼的话，是必须要引起重视的，因为这个腰疼有可能就是一个肌肉的损伤，但是也有可能真的就是我们肾脏出了问题哈。所以起码最开始我们应该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下各种可能性，对不 对？ 对， 但在我们这西医的肾脏病里面来讲，引起腰疼疾病，也比如说感染性疾病，结石刚才说的是吧，肿瘤是吧，大的肿瘤压迫了、是吧， 嗯， 这可以引起比较明显的疼痛。 嗯， 当然咱们最常见的就是结石和尿路的感染。 那个肾炎会疼吗？ 肾炎不是我们的油浸性炎症，是免疫性的， 哦， 是吧？所以当然有些病人疼得很少，除了大量的血尿出现的尿血尿阻塞了以后可以出现疼、那一般都很少，腰酸啊这些可能会有，是吧？真的明显的疼可在我们一般的原发性的肾脏病比较少见、比较少见。 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真的是如果就是想真的是得病了，还真的希望他是有疼痛这种报警信号的，起码能够提醒大家引起重视。怕的就是那种默默的他也不疼，等到发现了之后就发现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毛病了。 是啊，很多肾脏病就是什么，他没有很多表，比如说很多人有血尿有蛋白尿，不去体检就发现不了， 对、 也没任何表现，平时生活也不受影响，但往往可能一个诱因就导致了一个急性的损伤，甚至呢，他已经慢慢发展到中末期肾脏病才发现， 就衰竭了，功能已经很差了。 我简单说，要到透析阶段了， 哎， 他才来看医生，正有，是吧？很可怕。 那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之前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让他引起重视的症状， 所以我上次也一直强调， 嗯、 是吧？健康体检非常重要，是咱们说健康北京、健康中国也好，我们政府也很重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体检， 嗯， 是吧？这个很重要。有些人说流个尿很麻烦，千万别这么想。 我觉得这是最容易的。 对啊，而且也是无创的， 对， 也不贵。 嗯，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检查哈，容易的检查，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可能量个身高体重、测个血压， 对、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做个 B超啊，他觉得麻烦。就觉得不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他觉得需要花很大钱的那样的一些检查项目啊，才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是一个关于体检的一个认识误区，有一些体检项目是价格既便宜又能够及时发现大问题的，千万不要在一些时候就选择放弃。 因为我们设计健康体检的项目啊，这不是随意设计的， 嗯， 肯定是跟咱们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筛查、疾病筛查是有关系的， 嗯。所以对于一些发生了之后未必会有典型症状，但是一旦有了症状可能又会是大问题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我们只能做到坚持至少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 用我们专业说叫筛查。所以这点啊，老百姓要重视，我们政府主管部门也应该加大宣传。 对，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的提问，他说已经确诊肾功能不好的人该如何来补水，有什么禁忌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我想肾功能不好是吧，我们分为两种，一个是急性肾衰竭，一个是慢性肾衰竭。 哎呦， 如果急性肾衰竭，那么对水的要求啊，那就很多很多了，肾衰的类型不一样，我想这时候不是你能决定的，我们医生我们护士就会告诉你了， 就是都叫肾衰竭但是类型不同，它关于水的摄入就完全不同，是吧？ 阶段不一样也不一样。 哎呦， 比如慢性肾衰竭，在早期，我们慢性肾衰竭分为四个阶段，在早期是代偿期、暂时取肾期，这时候还能正常排尿， 嗯， 可以正常饮水没问题。到了后期出现我们用专业说出现水钠储留，是吧？水 排不出 去 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量入为量出为入了，是吧？多了严重可以引起水肿，再多了就引起心衰了。 哎呦，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透析病人。 嗯， 到了透析阶段，病人大部分病人都没尿了，是吧？这时候我们有在用英语叫 the volume first， 容量第一。 嗯， 这时候我们对病人的要求的水的控制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要求。我们 每天喝几口水，喝多少升？ 对，我们 毫升。 简单，我们用肝体重作为一个标准，然后他每天应该长多少？简单来说，在透析间隙不能超过他肝体重的5%，所以这些病人是很辛苦的。 那这个肝体重不仅仅是水摄入那个体重的变化，他还吃饭呀。 我们透析病人的肝体重， 嗯， 就说他这个因为透析没这个病得病了，到中医生的没尿了， 嗯， 水排不出去，大部分体重都是水比我们说一般我们成年人的水体内水在50%-60%， 嗯， 他都超过了，整70-80%，因为他排不出去嘛。 哦， 那我们治疗的目的是要让他达到一个我们正常的阶段。 对， 尽管没有经标准， 降那10%-20%的水， 我们摸索了一个叫肝体重这个概念。 哦， 就到这时候，这个病人呢，就体内水不会多，也不会少，少了也不好，是吧？ 嗯， 所以这是定了一个这么一个肝体重标准。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呢，你喝水量不能超过他体重的5%，这是就是透析间期嘛。透析我们有很多作用嘛，排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 我知道了，有一类补水在这样的阶段是要根据他的体重来衡量的。 没错，所以我想这个肾脏病的阶段很长， 哎， 是吧？每个阶段对水的要求不一样，但是一般的肾脏病不要过度的限制水，尿液的浓缩对肾脏来讲也不是个好事， 都是可能利大于弊大于利了哈。 没错，要根据阶段来决定的。 所以真的，一旦是哎呀。预防吧，我觉得这个预防肾脏出问题这是一个前提，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它的治疗过程可能很漫长，而且刚才就听您说水的多少摄入啊，被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限制，这要是天天不在医院就在家里边，我觉得这个人就想这些事儿都太痛苦了。 你的观点是很对的，所以很多人啊平时不在乎，一旦得了说你有肾炎了， 嗯， 或者怀疑肾炎就紧张的不行了，因为都知道这个过程很长，是吧？导致很多心理压力，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专家，这边还是强调，是吧？健康体检，还是说我们对慢性疾病，特别慢性肾脏病的筛查特别重要，特别有易感因素的人群更要重要，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家族有相似的肾脏病的这么一个家族的，当然，肾脏病的遗传现在还没有定论的。只是有很多可能，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危险的因素的，或者易感的因素存在， 对， 是吧？这时候呢，这类人群更要重视， 嗯， 定期的体检和筛查。 对，像您刚才这个主任提到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它会伤一些靶器官，这个肾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靶器官。 没错。 啊，就直接对着这儿，它的伤害就来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的话，他们的定时去医院要做一些关于这个的，我们说监测。 也叫筛查。 筛查，看看是否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对，早期发现很重要。 而且，对于那些有其他的基础慢病，常年要吃药，每天药量非常大，我们说这药多了，难免也会伤到肾哈。 没错。 定时也要做这样的一些筛查。 因为一旦比如说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出现肾脏损害以后，在药物选择方面是不同的。 对呀。您的这个以前可能效果特别好的 药，降糖药啊， 这时候可能就受限制了，就更麻烦。哎呀，我们再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吧。他说中医讲究调养，如果体检没有发现肾脏有任何问题，日常需要注意调养吗？ 我想啊，这是还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日常体检没有西医肾脏病的这种的 什么指标的显示， 这个征兆的存在， 嗯， 那就不用太管它了， 嗯， 是吧？第二个。从中医肾虚的角度来讲， 当然又不一样了，是吧？你提前查不出肾虚的，我们现在目前健康体检 是， 但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体质中医体质的一些检测了，会有帮助。比如我们现在在中医医疗机构也在推广中医体质的一些体检，进入这个体检内容，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肾虚存在啊，还是阴虚、阳虚、气虚啊，还是脾虚啊等等，还是 就相当于是中医体检了。 对，现在慢慢在推广这个项目，我想这可能以后对大家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相信这个项目如果能够特别的规范化，然后呢专业化的话，选择这个中医体检的人应该也会特别的多。 对，我想应该说对这样体检，对咱们合理的饮食、辩证施膳，或者辩证选择一些营养保健的一些方式，会有很大的帮助， 会有很多的指导。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包括现在都是很多人哈，上了年纪，我们说这都得60多岁了才开始关注我们要养生。 没错。 但其实这个时候很多问题已经没有办法去逆转了，而年轻人呢就觉得年轻就是资本，所以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事儿。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两端极端化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嘛。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适时的知道自己的体质属于什么样的，哪些东西是适合我的，哪些东西是会伤害到我们的，然后及早就去进行一些干预， 对， 包括日常的饮食起居，如果我们都能够本着这样的一个对症，我们说来进行以所谓的这种调养的话，我想他像那这个听友刚才说到的这种问题，那就是最有讲究的这种调理了。 没错，这应该说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也是我们大健康的应该说最要做的一个工作，包括咱们现在做这个工作科普。 是的，有网友咨询想问问您日常护肾有啥法宝没有，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关于预防西医的肾脏病，前面强调，第一感冒是吧，第二你是易感人群还是易发人群和高危人群 的留神， 的留神，第三个健康体检还是筛查很重要。 好， 从中医角度来讲，咱们中医保肾的方式有很多了，比如说中医说此为骨之一，跟肾有扣牙齿是吧，第二个自己对腰部的扣肌啊，或者按摩啊是吧，都有关系。 但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后腰这块就认为肾在这个里边，就是按摩也好怎么样也好不太敢拍这儿。 这个轻轻的扣还有搓热了五肾区，我们中医讲 是好的是吗？ 对，是好的。第三个我们说梳头发是吧，我们说肾其发再发是吧， 还是肾主皮毛， 对， 像我这种毛发特别旺盛的， 不，它肾肺主皮毛， 哦，肺主皮毛， 肾其发再发， 哦， 咱们我们中医讲有诸内必先有诸外，反过来讲，体表刺激可以对内脏，脏腑的功能有促进作用， 哦。所以你看这一系列的，早上起来我们或者是没事的时候哈，我们就扣扣牙齿， 轻轻扣扣牙齿 啊，然后呢，这个手，这叫什么？手型， 手型嘛，就虚掌。 虚掌，然后就是中间是扣的， 可以扣到我们肾部， 我们可以在肾的部位这轻轻的拍一拍。 你可以查往肾腧在哪里，是吧？慢慢扣是吧？ 对，肾腧，然后呢，或者是把手搓热了， 捂到肾腧， 然后我们捂在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经常梳梳头发， 还有一个就涌泉穴， 涌泉 的按摩揉热了，每天晚上。脚心 哦，脚心啊， 对，还有一个泡脚， 那就热水泡脚嘛， 也可以很方便吧？ 对，热水泡脚。 这从中医角度来说哈， 哎， 从中医角度， 而且这都是我们说生活里面特别容易做到的事儿， 但贵在坚持，一次肯定不管用，是吧？贵在坚持， 贵在坚持很重要。哎，这个问题必须得问一下网友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喝茶、喝咖啡，对于肾脏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想，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讲，茶含有茶碱，能够促进利尿，反而过多利尿对肾脏有损伤，那么咖啡含有咖啡因，对，可以增加心率，升高血压，那有高血压人群和心脏疾病的高血压对肾脏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 他们说喝黑咖啡，尤其早上一杯黑咖啡的话能够去水肿， 这相对有点利尿作用 啊， 但你空腹喝咖啡对胃好吗？ 胃又不好了， 是吧？第二个关于喝茶是吧，有一句要记住，以名不以事实同，就喝茶名就茶的嘛，跟事实不同，比如说夏天应该喝偏凉性的， 对， 冬天应该偏温性的，这是我们是不宜适中。那么简单说一句话，除了因时之外还有因人， 对， 不同的体质和不同的茶是吧，这点很重要。 对于那种比较寒性体质的人，那绿茶虽然夏天挺好，但它不适合您哈。 反过来讲，空调很冷很凉， 对， 你就喝绿茶也未必是好， 对啊， 是吧。 哎呀，还有那种只喝饮料不喝水的孩子， 我想孩子啊尽量